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所以呢，第一首歌曲给大家放出的是来自于王力宏以及方大同带来的一首歌曲 Flow， 希望大家呢能够今天的整个的生活变得 Flow 一点点哈，啊，稍微的这个动词打字一点点哈， 轻松放松一些，然后这就是周五的节奏为大家开启了，这里是欢乐各位早安音乐秀，这里是欢乐各位早，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所以你看，我就帮大家引出了互动话题，今天早上真的需要一种超能力。 对对对，你干嘛这么早就放出来？ 好了，这样啊，我们现在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然后呢一会儿呢跟大家来看一看今天到底的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啊。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北京时间，哎，现在是7:05，我们来看看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9度。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北风强劲，阵风明显。那么现在我们是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啊，北京市气象台是昨天发布的，正在预警当中，所以提醒大家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还有避免在高楼或者大树的下方停留。另外呢，气温下降，空气干燥，所以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并且及时的补水润燥。 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1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总体来说呢，除了这个大风天气比较明显以外呢，今天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天气，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这两天还没有降温的这个秋季的感觉哈。 但是感觉到有阵风来了以后，明天的这个天气的能见度肯定会非常好，所以这个周末其实可以跟家人策划一下，去哪些京郊稍微冷一点的地方，现在红叶已经开放了， 是 可以去看一看了。 哎，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签到系统呢，大家一上来呢，又开始进行了这个吐槽模式啊。我们应该是从七点整开始签到，对不对哈？ 对，因为现在这浩神已经说各位冤枉他了，因为这是后台系统出了一些问题啊。 是 我的工作人员正在抓紧的抢修当中，所以这几天希望大家稍安勿躁，也希望我们恢复之后的第一时间，各位可以及时来签到。那么今天呢，还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哎呀，你说早起就嘴瓢，早起脑子转不动，早起好难过。 干嘛要聊这种话题？今天好不容易这个静宇嘴瓢一次，我觉得我也不能就是 好不容易 抓住机会来跟你聊，是这聊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有一定延展性的，因为大家知道早晨起来是全天最神清气爽的一段时间嘛。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你往往有一些臆想，比如说我有时候就会臆想，我能不能明天这个就狂吃一顿大餐。然后，但是呢，肚子没有任何的增长，然后早上起来还是觉得非常舒服。 我觉得你毕竟少数吧，我觉得大多数人起床之后想要获得的一种能力或者特质，都会是时间回到8小时以前，然后再睡一觉。 白睡了是吗？ 总感觉是没有睡够的样子。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很有意思，就是假如早晨起床后你获得了一种任何一种能力或者是特质的话，你希望是什么？这个也是最近啊微博热搜当中的一个特质，也不知道为什么最热搜呢，就是经常是奇奇怪怪的这样一些问题哈。 哎，但是我觉得到了周五了，其实我们可以好好畅想一下。比如说早晨起床之后可以获得一种能力或特质，就是时间可以再倒回一点点，或者说可以再倒头再睡。那么在明天其实你就可以实现啊，因为明天是周六啊。 对对对，你看这月鸟二号呢上来说，我想要一个所有人都喜欢我的超能力。我老觉得我看到他总觉得有点是自己分身的感觉，你知道吗？ 所以你也希望所有人看到你之后都很喜欢你啊。 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了哈。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他本身就有这样的一种特质。 我觉得你先问了大家这个题目，完了就又给了一首特别真相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其实都没有。 真相 我的滑板鞋都没有。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 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又大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杨宗纬带来的一首歌曲，暗合今天的主题。假如早晨起床之后，你获得了一种能力或者是特质的话，你希望是什么？ 其实都没有 。 先真相一下，大家还怎么跟我们互动啊？ 对，你知道吗？就是最近朴树呢上了一个综艺节目啊，很有意思。朴树一开始上的时候说，就是很着急，就是那种很文艺青年说，你知道吗？我根本就不想来这个节目。我来模仿一下朴树啊，这个我根本就不想来，但是呢，他们要让我来，我就来了。然后我跟桃子关系挺好，但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舒服，我跟那个人在一块说话不舒服，我看什么都不舒服，我就想一个人在那在静静的待着，我想喝杯咖啡。然后导演组说，那一会儿没事，咱们就骑个摩托车。我不想骑摩托车，我真的不想骑。然后下面一个镜头，我说骑在摩托车后面啊，好爽好舒服。然后下来以后说还想骑摩托车，以后就骑摩托车。 这怎么听起来像真相警告？ 他们说这就是朴树版的真相警告吗？ 对，但是他跟超能力还有特质有什么关系呢？岳云鹏小哥哥， 我想说的是，就是朴树如果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这互动话题的话呢，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种能够让他真的变成会去骑摩托车的体质，他会愿意，因为他一开始以为骑摩托车也要跟人互动，他后来发现他只是坐在后面，他不用管前面的事情。 哎呀，可能是周五的早晨，我脑子转得有点慢，没太听明白。但我觉得，如果朴树要有超能力的话，太子这个超能力分给他还蛮有用的。 怎么说？ 他说我想要有一个分身的超能力，自己可以接着睡，然后让分身替我去上班，然后再有闪电侠的能力，干什么事都瞬间完成，去哪里都是秒到，不用担心堵车。你想啊，如果朴树有一个分身，一个他呢好好的写歌， 你他去骑摩托车， 不，另外一个呢其实他去完成各种需要社交的，比如说参加综艺节目啊，做宣传呀，等等等等，这不就很好吗？ 哎，有道理。哎，但是洋葱这个答案呢，我就觉得感觉有点淡淡的忧伤。他说如果给我一个超能力的话，我想来一个缺失的老婆。 这个不叫超能力吧，这是 这美好的愿望啊。 双十一快到了也不用这样嘛。张旭跟我们说，从小就爱懒床，这个愿望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我想获得的超能力 是什么？ 就是像七龙珠里的孙悟空一样，可以瞬间移动。比如说8点上班啊，我7:55睡醒，刷个牙，瞬间移动，老板好 啊。是这样吗？ 嗯， 但是还是要上班啊，有这种超能力以后是吧？ 对啊，就是我爱工作嘛，就跟我是一样的。对，但是就是希望说上班通勤的这个时间可以变得短一点。 来看一下小陈的Angelina这个答案啊，他第一句话我就惊到我了，说今天的话题我从小就开始思考。他说思忆多年了以后呢，发现自己最要的超能力是意念移动，想去哪儿就瞬间去哪儿。哎，好像跟刚才答案差不多啊。 嗯， 省时间不说，省了买交通工具的钱，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懒，开车还得坐车，至少还要移动200米。 所以还是意念移动比较适合我。 你看大家都希望有瞬间移动的这个能力哈，特别是在早晨早高峰的时间，在我们北京就觉得说，哎呀，早起了之后获得了一种超能力跟特质，我可以瞬间到单位，这样好像对我们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如果各位瞬间到单位了，谁听我们节目啊？ 啊，也有道理啊。 但我们不能这么私心，如果大家确实能有这样超能力的话，恭喜你们， 还是你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超能力。 但是你们要记得月月娘小哥哥刚刚送给你们那首歌曲，其实都没有。 你不要这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首单曲 Juliet， 这首歌曲呢其实大张伟也翻唱过另外一个版本啊，这个其实跟这首歌曲几乎是如出一辙，连高潮的英文单词都是一样的哈。 嗯，一早上先给大家一起可以在开车的路上一起跟着唱的一首歌曲。那么再来看看各位，如果在早上起床之后获得了一种能力或者超能力哈，或者特质，大家希望是什么样的啊？ 是 啊，我看到了一个很害怕的答案。爱他跟我们说想要灭霸的手套。 小心把自己也灭掉啊。灭霸那个手套可是，哎，静云你再打一下，打了半天没打出响指是怎么回事？ 哎， 来感受一下，来看看月亮的响指。 啊， 这才叫灭霸的手套。 所以你想干嘛？ 所以我也不想干嘛。灭霸的手套呢是无差别的要毁灭一半的人数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爱他，你有灭霸的手套的话， 你使用起来，我觉得你需要来掂量掂量，有可能把自己也使用掉哈。小月儿呢说，希望能有一个《家有仙妻》里面女主的手镯，想干啥都行，全天都可以神玩。 嗯，可以，这个挺好玩的。 嗯， 刚刚我们有朋友说希望有瞬间移动的能力哈。Peter 里来神吐槽神转折了，他说会瞬间移动还上什么班啊？ 就是 可以去送快递啊。 啊， 这个还蛮棒的哈。 不是送快递。 瞬间移动啊、 哦、 很方便啊。 你 想别人跑一天的量，你可能就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你瞬间移动以后，结果就只憋出这么一句话了， 还挺厉害的啊。 这次说我想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想想都好狂躁。对、 哎、可是你如果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你真的会去预知吗？ 对， 即使预知了你也改变不了什么，那能有什么意义呢？ 很难吧。就像就很多影片当中都表现出这种 之前有部电影叫降临，其实就探讨了这个话题。 是， 他最后得出一个女主角的答案，就是说、我遇见了所有悲伤，但我依然选择前往。 哎呀呀呀呀，说得好，不是好吓人。 哎、所以嘛，我就觉得预知未来的能力，就 case 如果可以的话，就你真的会用吗？我会好奇。 我觉得你可以跟刚才 Peter Lee 搭配一下，你有预知未来能力，你就知道哪个客户要下单，然后 Peter Lee 瞬间就可以移动过去， 先接单 了， 他去帮你送，对吧？ 是。王晓东呢说，我想有金刚狼的愈合能力，不生病不会死。但其实你看看第三部，金刚狼也老了，对不对哈？ 那不生病不会死吗？就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想法吧。 好吧，但是我觉得其实人的生命，其实如果真的达到不生病不会死这个高度的话，其实也还挺悲哀的。因为这个惊情四百年当中，那个小姑娘当时被僵尸咬了一口，然后她就一直活了四百年，她也觉得挺没意思的、你知道吗？ 我看到白话的这个答案啊，我跟郭鹏心头一震。 嗯， 他说如果我有超能力，我要全天听早安音乐秀。 谢谢。嗯，就是对我们的喜爱我们特别高兴，但是我们俩两个小时以后估计就要累到吐血了。谢谢哈。 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啊。那接下来还为大家介绍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品牌活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是在昨天开幕了，而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月兔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的首发仪式将会在明天下午的2点会在文博会上举行。 嗯，我们来看一下，北京电台呢通过了严格的甄选，金良的策划，力邀了李野墨、梁岩、田洪涛等众多国内知名的演播艺术家，将《白鹿原》《钟鼓楼》《生命册》《长恨歌》《历史的天空》《张居正》等多部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力作，以有声演绎的方式来呈现在大家的耳边哈。 那这一部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不仅会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新闻广播、故事广播当中播出，还将会在懒人听书、喜马拉雅、当当云阅读、掌阅、蜻蜓 FM 等多家互联网平台推出。所以在10月25号到28号文博会期间，北京电台月兔时光将会在老国展一号馆的展台为现场的观众准备1000份听书体验月卡。 厉害了啊！这个体验卡呢，享有30天的阅听特权，可以畅听100本有声的图书。大家怎么样？这个福利提示还是挺大的哈，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最近来自于那部非常著名的《如懿传》当中的一首歌曲，来自毛不易演唱的《梅香如故》。 悄然眼里，若有来生。 生烟花一残， 谁在拨琴弦啊， 寂寥深处人已散， 独自唱离歌啊， 暮色迟迟愁未完，人已如梦空嗟叹，任他似水流年。 时光一别经年，从不曾忘旧容颜，每想一缕清浅，仿佛故人梦中相见。 这首《梅香如故》，大家如果在网络上看到《如懿传》的片段当中，应该会想到啊，当时这个容佩撑着伞，然后如懿一个人在漫天风雪当中啊，面无表情地走着。哎呀，真的最近的这些宫斗剧哈，真的看的人特别的心累，也看的人特别的心伤。但是呢，最近 我怎么没有听出来你心伤和心累的感觉，反而是感觉真香的一种感觉。 就挺好看的，确实是 一直在追哈。 但那看的时候呢，其实心里还会跟着主人公的这种命运际遇来跟着起起伏伏啊。 嗯。 但是现在呢，导演尤小刚透露说，继当年的这个《西施秘史》之后，他沉淀了三年，也将推出了一个新剧， 《 大清宝典》。 哇，你听这个名字，感觉把其他的东西都一网打尽，有点像我的这个抖音的 ID 啊，974DJ 对吧？ 对，其他主持人，你说咱们台其他主持人还怎么取名字？ 当然了，这部剧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后期制作的阶段，计划呢在2019年的春节来登陆卫视的黄金档啊。这部剧呢是借鉴了刘心武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以及《红楼梦》80回后的真实故事。等等书来共同创作的，而且呢这部剧情你听听看啊，是以清宫四大谜案之首的乾隆这样的一个案为主线啊，讲述的是赵家为首的四大家族的悲剧命运，又跟乾隆有关系哈。 红心逆案也写的是《红楼梦》产生的历史故事啊。 对， 那主人公呢分别是迟帅、舒畅和周廷一来扮演的。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剧啊，如果呢不嫌心累的话，这两天呢可以来继续来 看看清宫那些事儿哈。 是。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石儿，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又…… 打住打住，不许说我胖啊。 你是不是又肿了？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你天天看视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30GB 专属流量任意看。你天天上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1元1GB 任性。 移动网卡月费低至8元，热门 APP 免费刷，详询10086。 北京电台首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 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强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北风强劲，阵风明显。市气象台已于昨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提醒大家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避免在高楼大树的下方停留。另外，气温下降，空气干燥，外出需注意防风保暖，并及时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四环外环南向北方向，18里店桥到姚洼湖桥，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马甸桥到德胜门桥，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的快手早餐，我们来学习制作番茄三明治。首先呢，拿出鸡蛋放到油锅当中煎好备用，再用小火把火腿煎到两面微焦之后备用，拿出番茄来切出小薄片备用。紧接着再准备一些生菜冲洗干净，然后用凉开水把番茄生菜一起冲一次，我们来保证早餐的卫生。最后我们来拿出两片方便包，分别涂上预热融化好的花生酱，然后在其中的一片方便包上摆上鸡蛋、番茄、火腿、生菜，这都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再把另外的一片方便包盖上，对齐之后用刀对角线切开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配上一杯果汁或者牛奶，我们来均衡膳食营养搭配。这样做的优点呢，首先方便包是属于粗纤维，可以改善肠道，而番茄含有丰富的维 C， 可以补充人体所剩的维生素，再加上火腿来补充人体所需的热量，配上蔬菜就更加均衡了。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来自张栋梁的番茄，别忘了多吃番茄补充维 C 哦。 想起你的脸，像我手中番茄，温暖感觉停留在我指尖，说话的时候又很腼腆，现在画面是你的笑脸，你也住的一丝黑眼线，不经意还在对我眨眼，再聊到会是我的危险。送你的蝴蝶夹在第二页，那年的课本已褪色成茧，趴在这窗前不停的想念，幻想的拥抱体会这感觉，想起你的脸，像我手中番茄，温暖感觉停留在我指尖，红红的田园回忆我们童年，那时的美好依然看得见。 我只想说那般梦境真的是很遥远，只不过是 说话的时候又很腼腆，现在画面是你的笑脸，你也住的一丝黑眼线，不经意还在对我眨眼，在聊到会是我的危险，送你的蝴蝶夹在第二页，难念的课本已褪色成茧，趴在这窗前不停的想念，互相的拥抱体会这感觉，想起你的脸像我手中房间，温暖感觉停留在我指尖，红红的脸停留在我指尖，细心的圆圈，阳光下的爱恋，在我脚下我陪着你许愿，在我脚下我陪着你许愿，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各位，7:36，欢迎继续回到今天《欢乐你上班路》的早音乐秀，各位早，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我们能跟大家互动话题呢，比较有意思哈。假如早晨起床之后，你忽然获得任何一种能力或者特质的话，你希望是什么？大家现在都表达的是一种能力，其实我觉得特质这一条，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你身上忽然多了一点点的。 对，刚刚 Kiss 提到了说，希望自己有预知未来的这种能力啊。 嗯。 然后我就说，哎，假如你真的可以预知未来，你会去预知未来吗？很多朋友说，静瑜买彩票啊，预知一下房价呀。 一般来说，如果是一部科幻片或者是这个相对来说呢有一点点穿越剧的话，它一定会把你的这一条感觉给去堵住，就比到当时超时空同居，所以当时呢，他们俩也准备回去买彩票，就发现一买彩票之后呢，后面那个时间世界就坍塌了一点点，而且可能会影响到当时那个彩票 就一环扣一环， 对，比如说你买了以后，后面这个开奖的号码就不是那个号码了。 嗯，就我们定义的其实就是说你获得的这个超能力哈，你能够预知未来并不意味着你能够 改 变未 来、 对，你即使预知了之后你也不能够做什么事儿，或者你真的做了改变未来的事情，可能接下来的这个一连锁的反应啊都会超乎你的想象。 嗯， 当然了，我们也只是想一想嘛，毕竟在一开始月月鸟小哥哥就告诉我了，其实都没有。 哎，你别老这样，我今天不是真相。哎，那首歌曲怎么这么贴题呢？啊， 不是，你选的是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但是我想到是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都没有。 你这个中华小曲库有的时候也那个人工 AI 串台了 稍微 是吧？ 对啊，千万不要老串好吗。特洛伊的这个想法，我想要被女孩追的能力，那就不怕没有女朋友了， 这个挺好玩的啊。 是， 今天还是第一次有朋友这样讲说，希望有被女孩追的能力，就不怕没有女朋友了。 是， 无萨不好也跟我们说，其实只需要一种超能力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是什么？ 就是心想事成数。别想哈，就是每年就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发信息都会说祝您心想事成，这词儿特别俗，但是很实用啊。想分身就分身，想隐身就隐身，想起飞就起飞，想变多少钱，想变多少钱这个事儿吧， 想起飞就起飞，他还准备起飞，总之你想干嘛就干嘛啊，都会实现。哎，对，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挺好，但是这个数给你怎么感觉这么难驾驭呢？对吧？想飞就飞，想分就分的感觉。 没关系，月月鸟小哥哥已经告诉过你了， 其 实 都没 有。 哎呦，这梗过不去了啊！啊，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给我们。假如早晨起床之后，你获得了任何一种能力或者特质的话，你希望会是什么样的能力？ 我希望可以瞬间穿越到陈奕迅的演唱会现场去听的超能力。 你有这种感觉吗？那马上就会满足你，好不好？ 我 陈奕迅呢 满足得了吗？ 明天就会在香港的中华摩天轮下面的空地。 我也没有假呀。 还有时间，明天来得及。明天有假，明天礼拜六。 就立马去香港是吗？ 是啊。 没有票啊，月月鸟小哥哥， 票 我 给你包了。 看着你，哇，其实都有了。 哎呦，真的是广播当中说句大话之后，感觉忽然心里有点惴惴不安的感觉。 真香。 是，来看一下啊，他这次呢，香港的中环摩天轮下的空地呢，举行了这次慈善音乐会 ，Eason and the Door Band。L-O-V-E, Love is Life, 哎，好长，大概就是说 Eason 最近呢是跟 The Door Band 来组成了一支临时的组合，叫做 Eason and the Door Band。 这次他们会有一个 L-O-V-E, Love 这样一次演唱会，而且呢你知道这个音乐会特别特别之处在哪儿吗？ 月鸟小哥哥，我看到了，所以你瞬间打脸了。你刚刚说票给我包了，可是人家这个演唱会不售票啊。 音乐会仅此一场，并不售票，我就这意思。所以说我帮你不包了票嘛， 就忽悠我呀。 大部分的门票用作邀请11个青年服务团体及慈善机构观看，我是把你混入他们的这个慈善机构当中了哈。啊，这场音乐会当中 说的跟有这事儿似的， 是 Eason 的和 Door Band 继2010到2012的多全世界的巡回演唱之后，相隔6年再次聚首进行了公开演出，所以呢，很多人都是翘首以盼的哈。 对，那晚上最特别的是，他们将会在专辑 Love 推出之前演绎所有没有曝光的曲目，让乐迷们先睹为快。 嗯， 但是Eason也表示，这场音乐会将会在网上直播，所以虽然静云没有办法立马的穿越到香港去感受明天晚上的这一场音乐会，可是我可以看网络直播啊。 网络直播就是这个时代给你的最大的通讯，你仿佛就在现场了，对不对？来听到的这首歌曲Eason and the Doorman 带来的《与你常在》。 原来你和他都难玩，如后台舞蹈于走廊踢毽，温暖在同台喝红酒慰自己，什么都好笑，鼓掌气喘，常与你一起乘搭最早的班机，同世上穿走过想之美，携带着行李沿途尽夜飞，沉迷但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天赐的福气，人却极完美，从来无是非，何时何地也张开两臂，很珍贵在痛竭而不舍留影，还未人发现他偷偷在变，兴奋在藏龙与卧虎都现身，谁刚刚出了新的唱片，就寻剧飞，寻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天赐的福气，人脚极完美，完美在和气，何时何地也张开两臂、送远，常与你一起乘搭最早的班机，同世上穿走过三千里，携带着行李，沿途尽劇飞，沉迷弹乐器的这个你，还有各位好知己，陪我唱歌天赐的福气，人脚极完美。 注视是魅力的最好触角，

在想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只想到一个词，就88尺寸山、嗯、要全文就只有这一个词， 就整首歌的歌词大概就只有这一个。我觉得下次我们两个如果在做 K 歌 battle 的时候可以选这首歌， 好， 很简单， 对， 就完全就一个词就抛到底了。 这样就是你每次都那个 Barbara Streisand， 然后我呢就是 我们俩这么划水对大家真的好吗？ 对啊，你既然 battle 就好好 battle 一下嘛，是不是？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早晨起床之后获得了一种能力或者特质的话，你希望是什么？ 哎，我刚看到宫野彦敏的答案，我觉得厉害了、 嗯、 他说今天的超能力啊，好希望提前预知晚上娱乐对王牌的题目啊、 嗯、 因为他们好像累积到2700了， 2700了， 对，他说老白天天嘚瑟送不出去，哎呀好开心，今天 这送不出去有什么可嘚瑟的， 我特别想把我们早安音乐秀锦鲤 啊， 这个送财童子、 哦、你错了，我虽然是早安音乐秀的主持人，但是我是娱乐最王牌锦鲤 啊，你是娱乐最王牌锦鲤，然后娱乐最王牌散财童子， 散财童子 月月鸟小哥哥， 他们上周五为了不让我散出去、 嗯、 竟然修改了规则，你见过这种人吗？哈， 但到现在攒到2700了哈、 嗯、 也非常期待看他们今天晚上会花落谁家、 哎、 或者老白会继续嘚瑟说，哎呀又送不出去2800了 是郝飞翔的这个答案呢，稍稍就是既有些可实现度，但是又稍稍有一点点的这个怎么说，让人感觉有点青涩的感觉。郝飞翔说想回到从前， 嗯 嗯， 就回到过去， 哎呦又开始， 哎呀，昨天刚刚 我给你安了一个新名字、 嗯、 不叫中华小曲库、 嗯、 叫 BGM 随时点唱机 对，随时做早安的 BGM 啊 对哈。 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呢，他也选择了一位歌手来给他唱 BGM，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歌手萧一航、 嗯、 他跟知名的跨界电影导演叶千一同出席了平遥国际电影节， 是， 那这次电影展呢是他们的文艺电影番薯焦米在业内人士面前首开公映， 嗯，这也是集歌手演员画手时尚宠儿游戏玩家等身份于一体的萧一航与两大金马的资深演员归亚蕾以及杨贵妹的首次合作，也算是他在电影圈当中第一次亮相哈。 嗯，因为这个电影导演叶谦的祖籍是福建泉州，所以这部影片呢是根据福建泉州的人文生活进行创作和拍摄的， 嗯， 所以萧一航首次出电就是担任影片的主要角色之一，他也是专门为这部电影啊又重新写了一首歌曲， 是，而且呢这一次呢他非常认真努力的克服了一些方言的难度，并且最终呈现出的这种感觉还是受到了很高的认可。那萧一航呢最近被大家所关注的除了这一次的这个电影的这个事件之后之外呢，他的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传唱度虽然还没有那么高，但是确实体现出了一种非常难得的音乐当中的质朴的素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萧一航的 Love Me Once Again 再爱， 像无缘的风卷起了雨掠过大地，就像无边的心躲进了云里，雾里是

存在，唤醒沉睡已久的动力吧。 快跑 ，Running Time！ 我跟你说，我们现在的听众有多么专业啊！我刚才这个跑步的这个事儿呢 ，PSC 说跑步的姿势全部说错了。月月鸟小哥哥，你可以去看一下，就你之前说的普伊乔格以及博尔特，包括之前短跑飞人约翰逊的视频，都可以仔细去看看。因为刚才普伊乔格就说到了前两天的这个马拉松之王嘛，然后博尔特呢是飞人，然后他说你可以去仔细看他们的这种跑步姿势，他觉得我刚才说到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哈。 所以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所以其实我也忘了。哎呦，真的好划水，就是 早安快跑啊！月月鸟小哥哥怎么能这么划水呢？ 我跟你说实话，就是像我的这种跑步的这种类型的人呢，其实还达不到这种专业的跑者，但是我是希望把更多的一些跑步的专业的知识来分享给大家。但是我觉得，既然刚才说到了这个跑步姿势问题，我觉得回去可以好好再去研究一下， 好好钻研一下，然后下次告诉大家一个准确的版本啊。 下周说一周的跑步啊，好好看怎么去跑步，这个姿势起跑是怎么样的？ 别这样，进来了可还行。总之，我们的音乐早餐和早安快跑就是想要给大家传递，早起的时候要记着营养丰富的早餐，以及多多运动来锻炼自己的身体哈。 是的， 同样这里也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来问问大家，早上起床之后，大家希望能获得一种什么样的能力或者特质呢？ 嗯， 我看到了令的答案，我觉得简直说出来了很多女生的心声啊。 应该说的就是你的心声吧？ 算是吧。 今天你的心声吧。 就希望早上起来能够自动带妆， 嗯， 吃个饭就可以出门了。 自动带妆，但是如果你前天晚上不卸妆会怎么样？ 会烂脸啊。 烂脸。 当然呢， 那就变成这样的，希望头天晚上化好妆以后，第二天早上不烂脸。 那不可能的， 不可能是吧？ 对，就是之前的时候他们有出过一个黑科技，就是说类似于像面膜一样的东西，然后你直接敷到脸上之后，再接下来你就全齐了，就眉毛就已经画好了，然后眼线也已经有，眼影也已经有了，粉底也打上了，口红也已经有了。他们说简直，如果要有这种面膜的话，一定会脱销。但后来证明就只是开个玩笑，就不会真的会有的。 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PS 这个东西有这么好用了，其实就相当于自动就给你早上补了个妆一样， 一键美颜， 一键美颜哈。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甲冰乙冰说。获得长寿的特质，这样的话就有大把的时光，人生可以不断的去尝试去开挂了。哎，好像他可以不停的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而且反复啊。 嗯，所以我也提到了，就是说希望有死侍二当中那个幸运超级女的超能力，就是怎么也死不了。 嗯， 就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无限的延长一些。 嗯， 但其实我觉得延长之后呢，其实也要关注到一个生命质量的问题，就是说。 是 真的，你现在当下的每一天你都把握好了吗？你当下的每一天都活出真正想要的自己了吗？ 嗯， 如果答案是的话，我希望你的寿命可以无限的延长。 嗯， 当然了，月月鸟小哥哥在一开始也用一首歌曲来自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也就想想而已了。 至于我又给你发明了一新外号，灵魂拷问师，每次总是给大家带来灵魂的叩击啊。 想想总是没什么的嘛，万一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真正你需要的这种超能力或者特质有一天就实现了呢？ 对你这种灵魂拷问师，我想用一个类型的电影可以冲击一下你的这种感官。 什么？ 荒诞电影，荒诞喜剧电影。 你要说的是陈建斌跟任素汐演的这个吗？ 是， 但我真的还挺想去看的，因为这两个演员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你很喜欢哈。最近呢，他们所主演的这个荒诞喜剧电影《无名之辈》即将在11月16号全国上映了啊！而且呢，最近的影片的同名主题曲 MV 是近日曝光。 嗯，这首歌曲是汪苏泷来演唱的。这次呢，不同于汪苏泷以往的演唱风格了，他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现电影当中小人物的这种不甘心还有不奋斗的精神。 奋斗的精神，不是不奋斗的精神。 哦，奋斗的精神，对不起。 其实都没有。

在有点突然穿越到了80年代的复古舞池当中来，听到的是 Red Bone 带来的 Come and Get Your Love 啊，这种感觉好像轻摇慢摆的，跟现在的这种动词大词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Come and Get Your Love， 那这首歌曲非常熟悉的就是大家也在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当中有听到过这首歌曲啊。 是。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哎，早上起床之后，如果你获得了一种超能力或者特质，你希望是什么呢？ 哎， 很多人都提到了自己希望像超级英雄一样啊， 嗯， 就比如说像瞬间移动啊，或者说可以一直不死啊，或者说非常能打呀，等等等。 一直不死是什么？ 就刚刚有人就是 真的有很多人都选这个答案，就一直不死啊。 对，然后还有这个 Trust and Process 跟我们说， 嗯， 突然想到正义联盟当中，闪电侠问蝙蝠侠：“你的超能力是什么？”蝙蝠侠说，嗯，：“I'm rich。” 哎呦，这个，哎呦，太过分了！ 但你知道，现在对于这种比 I'm rich 更让人生气的就是， 嗯 ，I'm young。 I'm young 啊，嗯，是 I'm young and rich。 嗯 ，I'm young， 一方面是我很年轻，另外一个就是。I'm ship China ship， 啊， 张艺兴， 啊，是这样是吧？啊，张艺兴是哎，张艺兴前两天我们说到的是他和这 Alan Walker 有首合作嘛，对不对？ 嗯， 当时那首混音的单曲其实还挺不错的。但是最近他在北美是以超级新人的身份重新又再次出道了啊，也携着自己的个人的第三张专辑《梦不落雨林》，那那那那 那 那 那那 那 那 那那 那那那那 完全是在考验主持人的口条哈，啊， 不知道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字 啊， 是 啊，但是中英文双碟有22首原创歌曲同步发行， 嗯， 所以也是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跌宕起伏的冒险之旅《梦不落雨林》。 哎，是的，这个 MV 呢也成为了很多人瞩目的焦点，因为当中呢有非常冲击力的视觉效果，也完美的诠释了一个少年追梦的奇幻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梦不落雨林》，英文名字叫做 《那么那那》。 哎，说的还不错啊。 打破他平凡的逻辑，欢迎现到跨越失去的森林，欢迎来到那玛那那做自己，就身体无法让解放的大脑都开启，寻找夏天的伴侣无与伦比。前方的尽头有梦在等着你，灌木丛中苏醒，我要不看到底发现自己。I gotta follow my dreams， 也挡不住像大雨落这片森林。让音乐在这边引领，寻找像天使般的无与伦比。谁能够证明了自己？努力过后见到梦不落雨林。思考对错是非，多少的目光只锁定 Gold Chain，在心里衡量价位，破坏了在世界中心的飞。那么 It's so crazy， 做一个传奇，造一片雨林。我要抓着编织力，寻找夏天的伴侣。

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OK， 这是一首能够让人一起大合唱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黄品源。刚才我在跟静瑜商量，下次准备 battle 的时候就用这首歌曲了。 你 说完以后都不好意思笑了啊！ 周四的时候给了我一首《桃花源》，大概只有两句词，一个打鱼的这 么有 福 气啊！ 然后这次已经全部变成 rap 了，是吗？ 对，从女性观点让我直白的说，就这么唱就 OK 了， 就懒懒的哈。 啊、对对。 那大家不要忘记，每周二的时候呢，静瑜跟月鸟小哥哥有照片 battle， 周三的时候没有小视频 battle， 是 周四的时候呢有 K 歌 battle，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站队。当然周五的时候呢，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些比较好看的综艺节目或者说电影的片单。 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电影艺术和科学院最近公布的可以角逐明年奥斯卡奖的最佳动画长片的25部动画影片，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犬之岛今天看超级好看，超人总动员二以及呢精灵旅社三等好莱坞影片是入选了哈。 嗯，那刘健执导的大世界还有宋新颖执导的幸福路上有两部华语影片入选了。 嗯， 公布这个名单呢也标志着今年颁奖季即将到来。 对， 那么今年对于好莱坞来说算是个大年了，因为各大公司都有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作品。 我们来看一下，细数一下哈，华纳兄弟的一个明星的诞生，环球影业的登月第一人以及绿皮书，迪士尼电影工作室的黑豹以及欢乐满人间二啊， 还有20世纪福斯公司的寡妇特工，还有波西米亚狂想曲，以及派拉蒙的寂静之地，还有索尼影的领先者和贤妻。所以这个周末呢，大家宅在家里不妨可以找一找这些影片来看一下。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环球影业的登月第一人，让我想起了很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了。我们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也算是世界名曲，那天说到的 Best Man Mucho 对不对，包括呢、我们就昨天唱的多少是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就是为了当年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的时候所做的一首歌曲。听到的是 Clary 这个版本 Fly Me to the Moon。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非常深情隽永的歌曲，来自于沙宝亮带来的蒙娜丽莎。这首歌曲呢也算是我觉得听过的蒙娜丽莎的类似的版本当中第二曲，另外一首叫蒙娜丽莎的眼泪是林志炫来唱的哈、 那个、有 one take 的版本啊、 哎、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0了，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感觉提前进入到了周末的节奏。 为什么 我每周末都给大家推荐好多好看的电影啊、好看的综艺节目啊，然后再放一些轻摇慢摆的歌曲啊， 对， 搞得大家无心上班，你怎么能这样的月月鸟小哥哥。 但是你看这就是我们俩自己的心态了，因为我们9点之后我们俩的这个周末就正式开始了 啊。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你别这么说。 关键别人其实在晚上5点以后才开始的，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下面这个大家一定要可以去好预定一下，因为泰坦尼克是很多人的情节嘛。 嗯， 当年小的时候呢，有人最起码不是 one take， 一般去电影院看过8次以上的，我都知道几个人啊。 这看过很多遍了，但这次要告诉大家的是泰坦尼克号游轮的升级版复制品《泰坦尼克二世》，2022年将会首航了。 对， 它将完成前者一个多世纪以前首航没有完成的那个航线。 对，2022年呢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10周年，所以这次呢，这个二世的造价呢，号称呢是达到了5亿美元，可以容纳2400名乘客和900名船员，船票呢将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分成三个等级，而且为了避免这个悲剧的重演，他们会配备足够多的救生艇、救生衣以及导航仪等救援安全的设备啊。 嗯，泰坦尼克号二世的船舱的布置还有设计以及装潢将完全复制泰坦尼克号。游轮将先会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航行到南安普敦，然后再沿着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线横跨大西洋前往纽约。 嗯、 那么问题来了，泰坦尼克号二世，你敢去坐吗？ 我敢去坐，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获得这种超能力的话，可能想去做的话，这个愿望也很难达成吧。 没有，他会售票啊，就会分3个等级，我还蛮想去的、 嗯、 但是只要一想到说之前的那个船发生了这样的悲剧，那这个船就我们总觉得说没有讨个好彩头。 嗯， 但是我还蛮想去，就是你知道船上去找一下 Jack 跟 Rose 的那个爱跳舞的地方啊，船舷的，你相信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走到那个船头的部分，然后来一个 You jump I jump， 这个很可怕呀，到船头然后 You jump I jump， 两人双方转船， 那个应该会拉起来吧，是不允许靠近。 对，好可怕啊。但我觉得确实这个想想看，自己去复刻一下经典电影当中的一些经典情节， 很浪漫， 挺有趣的哈。 嗯， 所以最后一首歌曲今天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个地方，就是想象一下能不能够去哪个地方去度过自己的这样一个非常浪漫的一种感觉吧，好不好。 嗯，当然要度过这个周末呢，还是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天气状况了。 嗯，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差不多风力有4到5级，阵风会有7级，那么气温也会有较大幅度的回落，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 是，当然呢，在这个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4到16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将下降到3度左右，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好了，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这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这周呢要跟你说再见了，下周我们再见好吗？ 下周见，拜拜。 哎，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我们再见。 生命的地方，一个地方没太多客套，那里没有电话，没有坏话，多美妙。其实20年前大家不靠键盘问号，还可以真心说说笑笑，简简单单反而轻松，不见得会变成一样。